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适时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3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适时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3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他媳妇儿生下个大胖丫头，就那二妞啊，给他生了个丫头。张作霖非常高兴，骑着马赶到二道沟。到了屋里看望他们母子，抱着这孩子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。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怪，狮子老虎厉害不？虎毒不吃子。别看张作霖杀人不眨眼，对于自己的骨肉那也是爱如至宝啊。张作霖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，思索半天给孩子起个名叫守方。张守方就是张学良的大姐，头一个。他娘当然也高兴了，把张作霖拉到屋里啊，就说：“孩儿啊，不要重男轻女呀，男女都一样。你看二妞给你生了个丫头，我怕你犯驴脾气。娘啊，我怎么能呢？说两句话，我还真喜欢丫头，丫头懂事立事。”嘿嘿，我一点那个想法都没有，娘你只管放心吧。张作霖嘴没说，心里想啊，哎，什么丫头小子的，我脑袋掖着裤腰带上，有今天没明天，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嗝屁朝凉了，爱什么什么。这话他不能跟他娘说，可得了个大丫头，这是喜事儿。亲朋好友齐来祝贺，尤其张作霖上回做那买卖得了5万2银子，给三界沟送去1万，还剩4万，从4万之中又提出1万，还剩3万，把那3万深深的埋起。这1万银子分2部分，一部分给了红罗剑支配，另一部分拿回赵家庙，全给关了饷了，而且关着双饷，每个保险队员换了一套新棉衣，家家户户给送点米面、猪肉、粉条、冻豆腐。哎呀，大家非常高兴，保险队的家属也都跟着沾了光了，是皆大欢喜。所以这年过得非常痛快， 哎，正月前张作霖就得了个女儿，喜上加喜，有人建议应当隆重祝贺。张作霖一想，祝贺就祝贺，大家快乐快乐。在赵家庙二堂楼搭的喜棚，招待亲朋好友，来吧吃吧，凡是来的都是八个菜一个汤，远路来的给拿路费，这块简直比过年都不差呀，敲锣打鼓，说说笑笑。正给女儿办满月的这天更隆重了，办满月吗，有上礼的，有随份子的。张作霖领着弟兄们正在张罗的时候，有个保险队员如飞似箭跑进保险队部，报告，报告大队长，辽阳高驼子的冯林葛冯当家的来了，听说来给你贺喜来了。这个张作霖的脸刷就变了，什么原因？那冯林葛还了得呀，辽西巨匪呀，跺一脚辽东半岛都颤三颤摇三摇，手下好几千人马呀，要提起他来，关内关外无人不知。那冯林葛手下一共108帮，他是大瓢把子，执掌生杀大权呢。除了三界沟的杜立三杜家父子之外，哪个柳子不怕人家？就是杜立三他们敢分庭抗礼。除此之外，见着冯林葛那是奉若神明啊。你说他怎么能跑到我这赵家庙来了？他那么高的资格，见我一个小小的保险队长，为什么？正这时他老丈人也来了，听这信儿了， 老高子，我也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儿啊，你要好生招待，可千千万万得罪不起呀，那是阎王爷呀， 要得罪了一点儿，人家手这么一攥，咱们就成碎渣了。 我明白，准备迎接。 张作霖把乡亲们打发走了，把保险队的队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张灯结彩，率领着青龙、浑龙、汤二虎、张世飞、海坤都来了，这些人给他祝贺，列队迎接。时间不大，就见正西方尘头大起，马褂伦铃啊，来了30多人，一色都是高头大马，为首的有匹大青马，像青缎子相似，挂着威武铃，鞍颤锃明刷亮，满桥坐着一个人，这人的个儿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半，浓眉大眼，看这样37、8岁，不到40岁，头上悬壶皮的帽子，身上穿着悬壶皮的大皮袍子，腰里杀着板带，挂着双家伙，底下蹬着大马靴，在他后边跟着4个彪形大汉，也就是他手下4大炮手，基金村、砍朝喜、天昏地暗，这4位是4梁8柱，再后头全是保镖，一色都是西洋的快枪，高挑大马，一震也把你震住了，一照也把你照化了。张作霖还真不善，他到边等着，一看马队到了近前了，张作霖把手一扬，留步，各位请下马。元帅，元帅，他 马是就地打转，等平稳之后，众人甩凳下马，砍朝喜及金村抢步起身过来了。兄弟兄弟，还认得我们弟兄吗？张作霖一看怎么不认的，在牛心陀跟他们俩相遇，这二位拦路抢劫，叫张作霖给打趴下。后来俩人哭诉经过，张作霖动了怜悯之心，没要他们的命，而且还赠给他们银子。二人感其恩，要求跟张作霖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就在道边结了拜了。吉金村老大砍朝喜，老二张作霖，老三打那之后分手了。这哥俩说我们要投奔风林阁，一直到今天俩人回来了，现在是四梁八柱了大梁的两位，那是冯林哥手下的左膀右臂，跟当初大不相同了。但两个人没忘本，拉住张作霖的手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兄弟兄弟，哎，虽然我们不在一起，你可知道哥哥是日夜思念于你啊，今天总算见着了。兄弟听好吗，托二位哥哥的福，我混的还算可以。那就好那就好，听说弟妹给你生下一位千金，这不我们大横马闻讯之后非常高兴，英雄爱好汉，不远百里前来给你祝贺呀。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把张作霖领到冯林阁近前，这一介绍，张作霖外面哪过得去呀、啊？这是老前辈。张作霖出入赌场的时候，穿露屁股裤子的时候，狗屁不是的时候，人家就是辽西的大横马呀。怎么跟人家比？因此，张作霖是毕恭毕敬，一躬到地。老前辈，恕在下不知，应接来迟，罪该万死，我给您请安了。说着腿儿一屈要下跪，冯林阁用手相搀，免免了免了免了，来来过来我看看。嗯，好样的好样的。我说老弟，愚兄虽然说在辽阳高驼子，也听见这边点消息，知道你是咱们绿林当中的后起之秀，了不起，因此今天特来拜望，顺便给老弟贺喜。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。李不行李不行，接过马匹，赵家庙的保险队赶紧过去，把人家的马匹接过来，刷洗印六，把人家的人请进保险队的队部。别看正月的时候，屋里头点着大炭火盆，热气扑脸，因为事先早就做了准备了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其他的弟兄在配房正房屋里头，就让进冯林阁、砍朝喜、吉金存、天昏地暗这五个人。张作霖的身边带着汤二虎、张志飞、青龙、浑龙、海宽，端茶捧水在这招待。张作霖坐到下垂手，规规矩矩。老前辈，您今天怎么这么得暇，大驾金身光临敝队？哎呀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哎呀，我说老疙瘩，你还真有两句词儿了啊。方才我没说吗，英雄爱好汉，我久闻大名，早想见见你。另外你得了一位大千金，我哪能不来祝贺呢。嗯嗯， 冲着天昏地暗一使眼色，两个人在兜里伸手拽出一张银票来往桌上一放。张作霖一看，白银3000两，上礼的钱。出手大方，是挥金似土啊，孩子半满月给上3000两银子，就在官场之中那些当大官的也舍不得。张作霖不敢收啊，因为张作霖明白冯林阁来者不善，是善者不来，我可要加好了防备啊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，摆宴。这席面那太硬了，四个压桌碟，四冷荤，八大件，三个篮，八竹碗，罗列杯盘，烧鸡烤鸭子，山珍海味。在这保险队的队部就摆了3桌，凡是张作霖的好朋友全都出席作陪，像大虎山的，像红罗涧的，三道沟的，二道沟的好朋友都出席了。张作霖在酒席宴前是频频敬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冯林阁把酒杯放下了，老弟，小兄此番来到赵家庙，能跟你见一面，非常高兴啊。不过呢，我是个直性人，心里有什么就想说什么，有一言出口，老弟，愿意听吗？张作霖一听，来了，赶紧一笑，点了点头。您老人家是绿林老前辈，小可初出茅庐，我还总想着上您老人家台前请教，今天您老人家大驾光临，我感觉到三生有幸，我是愿闻高论，洗耳恭听。好，老疙瘩，前者新民府出的事儿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学习双田洋行抢走了小鼻子的快枪300支，全都是新式步枪，金钩嘎子楼，子弹数万发，还有很多的军用物资。之后的几个月，兴隆殿又有人接了官银5万两，打死清军带队的管带，击伤清军数名。我说老疙瘩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张作霖一听，问到病根上了，他毫不犹豫。张作霖就晃脑袋，老前辈，你猜错了，我不知道这件事，我怎么敢干呢？哎呀，谁干的我还不清楚。青龙、浑龙、汤二虎、张世飞、海宽等人心里都有数，大伙儿按张作霖所说一致晃头，真的，这谁干的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冯林阁把眼睛一眯缝，盯着张作霖的脸好半天没说话，大约2分多钟之后， 就见他那脸呱嗒就沉起来了。我老大呢，有道是明人不做暗事，大丈夫敢做敢为呀、啊！你这是瞪眼说瞎话呀？难道连冯某你还见外不成吗？我怎么听说这事儿都是你干的呢？我敢说我有确实的情报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拿我当了外人了。张作霖一笑，老前辈，我怎么敢呢？那么我要做了这件事情，我就不怕，怕我就不做，这有什么可背人的呢？我的确不知此事，也许哪个柳子干的，外边有这种传言而已。我张作霖实在没干这事儿。我说作霖呐、啊，实不相瞒，你认得穿红的，冯某认得挂绿的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那么杀恶你总得相信吧。俄国政府在辽东一带派驻有军队，那军队里头有谍报机关，那个谍报是相当准确无误啊，人家都调查出来是你干的，你怎么还矢口否认呢？嗯，张作霖把脸也沉下来了。老前辈，你这何苦呢？这不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吗？我不管他恶国人不恶国人的，他那谍报机关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的嘴长在他的身子上，他随便说去呗，反正我心里清楚，我没干。这冯林阁是软硬兼施，套张作霖的话，张作霖还真有两下子，就是不承认。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冯林阁也没辙了，好，老弟，既然你不肯说实话，那就说明你没干了。没有，我就是没干。要是你没干，与你就没关系了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，谁干的？我骂他妈妈祖宗。这冯林阁当着张作霖的面爹长娘短，哎呀，是口出不逊，骂的那个难听都合不上牙呀。唐二虎是火爆子脾气，就坐不住。唐二虎握了握枪把，心中暗想：好你个姓冯的，你干什么？你借酒发疯啊，指山卖墨，你骂谁？就即使是我们干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权利跑这刨根问底来？我们告诉你是人情，而不告诉你是本分。你骂谁？我他妈掰你的牙！这二虎就要发脾气，幸亏张世飞挨着他坐着。你看张世飞也跟他可不一样，这人胆儿大心可细，怕把事儿弄砸了，用手偷偷的掐唐二虎的屁股，那意思你别言语啊，没你的事儿。这一掐疼了，二虎明白了，我上趟茅房。他不爱听了，再在屋坐着非爆发不可。就这样，他上茅房了。冯林阁毫不理会，仍然破口大骂：老大的，